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里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二 变， 我来访 有你有我 该有他， 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家宝家宝， 哎，怎么了？ 我在这儿呢，我在 这儿了。 有事儿您就说、 啊。相亲网站上这照片是你吗？ 不是、啊。 哎呦， 看出清楚了。 哎呦，大惊小怪。 真不是你吗？ 真不是我、 啊。那你再看看这个医美宣传里面，这怎么那是你？ 哎呦，整容！哎呦，家宝，你原来这模样是整出来的？认识你这么些年，不知道原来长什么样、 啊？那就是失败了，知道吗？我这不是还整什么容啊？不是你们从哪儿瞧见的这个？ 那得微商广告卖袜子，这是你吗？ 哎呦，我不知道你还搞这职业的啊！ 你是那个网、 哎、你说你相亲，然后又整容失败，然后在这卖袜子， 合适了。相亲失败， 你是不是每天连 整容完了卖袜子了，当网模？ 对， 哪一个头像都是我呀？ 你看嘛，我觉得你是不是被盗了？ 我被盗了？ 你愣不知道你被盗？ 我。没有， 盗的不是你的钱财 啊， 是你 的精神。 你看看是不是你了？ 不是，他有点连线而已。你看这鼻子，我没有这么塌。 所以说你整容吗？ 啊、哦，我自己把鼻子给垫高了。 啊，那还往低了垫啊？ 没听说我整容往低了垫。 往高了垫呢，是想骗人；往低了垫呢，是因为估计被人骗了。 哎， 哎，我跟你说，现在你朋友圈发的私照就有可能被人卖了，你卖到一些什么征婚呀、整容宣传呀，或者诈骗呢什么上面、啊？ 那他们太不开眼了。 尤其你要是那个长得好点的，经常是被人在什么当头像使。 对，我跟你说，就咱们胡同里小安，你俩以前好像还有点那个意思吧？ 哦，那女孩， 文拉你也认识啊？ 我想起来了， 想起你哦这么半天， 哦就是想起明白，知道对上号了， 你还 有故事， 不止如此哎， 对，有故事好像。 没故事，没故事。 现在也不错呢，十万粉丝。 哦、 他说呀，他发现呢自己的大量的生活照片都被一个商家拿来贩卖，知道吧？就是好多主播长得那样子，还是都比较、怎么说呢？就是 比较的那好看的， 也有一定的这个 影响力、 市场性。 对对对对，哎，这个脸长得有市场性，我第一回听这个词汇。 不是，就他那脸长得吧，就招这个卖东西的人喜欢。 你就说长得好看也就行了呗， 有一致性还。 哎，也不一定是好看， 你能明白吗？全是那小尖脸 啊， 我尽量明白了 啊。现在卖那个美女生活照，据说是五块钱是用多少张来的，反正就打包卖。 哎呦 天哪，那这也算是个买卖啊。 对呀、他卖了以后，比如你可以拿过去当你的头像也行。 对， 当你的 我的头像， 当你的屏保。 哎呦， 当你的介绍人。 哎呀，咱不说女主播嘛， 这反正你就把自己也当女主播了。 不是，人家这个也是一种营销手段，是不是？万一要是直播没那么多人看，卖照片 自己卖的。 那不是，小安后来告了这家微商了。 哦，微商给卖。 开始不知道谁盗的图，后来呢一生气把自己的朋友圈都改成设置三天可见。 哦，就这么回事啊。我说好多人设置三天可见， 嗯， 原来有这原因。 他不希望自己做了那些自己没做过的事儿啊。 哎呦，你看看，这还是得增加点这个安全意识。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吧，它是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是一个注意力的时代。 那我可得注意，我得把我这点照片都收藏起来。 就是因为注意力而引起的经济的后续行为还挺多的、所以你的照片就有可能成为商品，这是你以前想都没法想的事儿。 哎，以后我就 当然也分人，你的照片成为不了商品。 怎么成不了商品？我就给您说说，大雷，家宝哪儿长得好看了？ 所以就成为不了商品吗？ 这后边这句啊，就太难了。 不是我这意思，家宝长得好看吗？ 对呀、 别问了，就 长得不寒碜呀、 对， 你买吗？ 你也不能说绝了，家宝的照片准成不了商品吗？ 这我还就真不服。 傻瓜相机， 对啊， 就表现就这样的人，他都能用好这相机，拿家宝照片。 现在已经没有傻瓜相机了啊！ 好，我这都好，我 就是他想成为代言已经不可能了。 我怎么联系的厂家？ 他顶多能联系傻子瓜子儿， 哎， 这还存在。